今年呢是逢他出道25周年，莫文蔚呢积蓄了9125天的感动，推出了全新的单曲，就是《如初之光》。温暖深沉独特的嗓音呢，唱出对未来坚定的信念啊！歌词上多希望分享上半场的感动，明天起每一步都有闪闪的火苗，鼓励粉丝呢微笑迎接美好的未来。在一月的严冬当中听呢是非常的温暖，所以呢这样的一首歌曲你还喜欢吗？莫文蔚《如初之光》，这也是一首描述爱的歌曲。当然了，爱有很多种，下面这种呢也是很有能量的一首哦，是来自张杰带给我们的《爱的传奇》，听听看吧。 曾经想知道未来有多远，渴望幸运随时间蔓延，赶走无助的黑夜白天，吹干汗水，不知疲倦，只想与梦再靠近一些。站在前方那道光多么耀眼，带着出发时候的执念，阴晴圆缺在抵达之前，爱上天的高传奇的诗篇，遇上心所爱，有梦一场，感谢风雨中并肩。明天并不遥远，追逐的梦从不曾搁浅，最初心跳的感觉，新的明天一起去发现，只想与梦再靠近一些，亮在前方那道光多么耀眼，带着出发时候的执念，阴晴圆缺在抵达之前，星星不熄灭，不停歇，继续向前，把我人生的方向一往无前，路过每一天，传奇画面，等待与幸福遇见，瞬间阴霾变成永远，梦想一直在身边，瞬间阴霾变成永远，耀眼梦想已经实现，爱上天的高有的远，海阔无边，与梦同行不懈，传奇的诗篇，遇上心所爱，有梦一场，感谢风雨中并肩，平静不熄灭，继续向前，把我人生的方向一往无前，路过每一天，传奇画面，等待与幸福遇见，明天并不遥远，追逐的梦从不曾搁浅，重温最初心跳的感觉，新的明天一起去发现。 Fight for it, fight for it.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你们的春辉啊。我们说，每当生活对你发神经，每当社会对你不公平，每当压力不自觉的发生的时候，请不要忘记，这才是生活。所以各位，不管您是70后、80后还是90后、00后，这都是我们的时代，请不要忘记，这才是回忆，这才是我们的青春。面对每一个人，请不要忘了从前的那一张笑脸哦。 时光让爱被着了现实，携手前进，正视所有幻影，旋转走进视线里的光明，微笑编辑与梦对称的图形。我在最近的未来知道一宇宙是面冷静，我更要眼神翻云，各种华丽一时的小决心，永恒的不确定，每朵花要遇见洁白的美丽，携手前进，爱若是一碎冰，红妆变形也要斗争风景，对齐接近是画你我的身影，我才最近的未来时代。 没错，来自钟丽颖蔡依林带给我们的一首歌《万花筒》啊。说到这儿呢，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当年等你下课的人现在还在等你下班吗？啊，有人说呢，当你听到一首歌想到一个人的时候，那这个人呢一定是你心中最重要的那个人。没错，那蔡依林的歌曲呢也是陪伴了很多人大半个青春呐。那旋律听起来不管是舞曲还是慢慢的抒情歌，总是会有一种那么亲切，那么熟悉，那么温暖，而且一如初恋的感觉。你有感受到这样的感受吗？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也依然可以让我们来回忆一下曾经的美好。来自李易峰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我曾爱过的女孩》，听听看吧。 记得对白，偶尔的小脾气和太在乎的猜忌，后来爱情怎么成了失控的占有欲，人越逃避就越容易某天不期而遇，时间像魔法师，却变不会是独幸福的默契。我曾爱过的

music. 想你穿白纱站在我身边，现实的结局是他不是我，喧闹的喜宴我在寂静角落，亲爱的你看起来很快乐，眼里看见的是开心忙碌的两人，这样的画面在梦里也曾出现，你们手上闪耀这相守的誓言，不让你发觉我的难过，祝你幸福，我微笑对你说，很遗憾在未来的日子里不是我陪你一起过，请你幸福，为过生活对自己说，往后的生活没有你的我一定会好好自己好好的过，曾出现你们手上闪耀这相守的誓言，不让你发觉我的 相信80后90后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对李圣杰这个名字都不会陌生啊。他的代表作有着三首几乎人人都会唱的歌，像痴心绝对呀、手放开呀、你那么爱他呀，这三首歌你是不是都会唱呢？对不对？最近李圣杰呢是参加了歌手这档节目哈，他的歌声呢再次响彻到我们的耳边，他的形象呢再次展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还记得曾经有这么一位优秀的歌手，只是呢好久没有发新的作品了，是吧？不过呢，刚才听到这样一首呢，也算是他相对来说比较新的一首歌了，叫做是《祝你幸福》。所以听完这首歌呢，其实我们在想，人生有两件很幸运的事情，就是很久以前我遇见你，爱上了你；还有一件就是在很久以后，你耗尽我所有爱你的勇气，是不是呢？所以呢，各位通过这样一首歌曲，祝愿大家每一个人都幸福，是吧？好了，那听完李圣杰的歌曲呢，我们同样下面这样一位也姓李是谁呢？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掌声有请。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林俊杰的新歌《我继续》紧贴新专辑《伟大的渺小》这一主题，诠释了平凡人对未来的渴望与执着。主歌部分诉说了人生中的种种困境，副歌部分化身为鹰，鼓起勇气翱翔天际。 JJ 把人生比作一场战争，面对永无止境的磕磕绊绊，咬牙说一句我继续，就可以像老鹰一样远离宿命，飞往任何地方，去创造属于自己的辽阔。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林俊杰我继续。 远方无人回应，谁的琴声如此冷静，顺风的梦很轻，欲望如此透明，看腻了世俗风景。哦，我拒绝相信所谓的命运，我仰望天空不甘心，向天地张开双翼，抛开过去跟自己为敌，永不放弃。远方无人回应，谁的琴声如此冷静，顺风的梦很轻，欲望如此的透明，风景。 复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你们的冲辉啊。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新歌，是来自 OneRepublic 带给我们的一首歌曲。那我们都知道 OneRepublic 的曲风呢，介于独立摇滚和流行摇滚之间啊，同时呢又兼具着福音摇滚的力量之美，歌曲呢也是散发着浓浓的人文情怀，大气又不乏清新，能够让人平心静气的去体会音乐中流淌的情感。那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也是他的最新单曲 Born to Race， 那也是延续了他一贯的正能量的曲风，以竞速为主题，动感之中呢又不乏哲思，激发人内心的力量。那细听之下呢，旋律以交响乐为主，辅以电音，那演唱时候的真假声切换也让整首歌曲更加的细腻动人，十分的抓耳。那怪不得一上线呢，各位粉丝们都开始奔走相告了，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隆重的推荐这首歌给你， Born to the Race。 那有请 OneRepublic 听听看吧。 These days get so hard to breathe, it's hard to move. Steep waves crashing into me. I can swim in the blue. When it comes to my philosophy, learn to take it all in my stride. When it comes to darker days, I'm born to race, man, I've been doing fine. These days get so hard to breathe, it's hard to move. So I'm going faster.Faster than I ever been. I'm going faster, faster than I ever been. Make up for time now, since I was way back. I'm on a mission and I'm staring at the playback. You call me obsessed, I call you made up. You trying to stop me, honey, please don't quit your day job. When it comes to my philosophy, I learn to take it all in my stride. When it comes to darker days, I'm born to race, man, I've been doing fine. Sunlight is fading, no conversating. I'm about to pass on through. I'm going faster.Learn to take it all in my stride. When it comes to darker days, I'm born to race, man, I've been doing fine. Sunlight is fading, no conversating. I'm about to pass on through. In the born to race, yeah. In the born to race, yeah. In the born to race, yeah. Nah, nah, nah, nah, nah. In the born to race, yeah. In the born to race, yeah. OK， 这样的一首新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啊。好了，我们说年轻人有的时候呢，最需要的不是金钱，而是机会，在每一个行业都是如此啊。所以呢，当有人帮助你的时候呢，我们要心怀感恩，当没有人给你机会的时候呢，自己还要不断的努力啊。只有这样，当别人想帮你的时候呢，才知道该拉你的哪一只手啊，对不对？只转眼间呢，这2018年呢都已经快过去一个月了。那所以在新的一年，在这一个月当中，你有没有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或者是一颗希望的种子呢？如果还没有的话，请抓紧时间为自己确定一个小小的梦想吧，好吗？ 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希望大家每一天都能够梦想成真。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聆听娱乐最王牌，那春辉呢就跟你 say goodbye 咯，拜拜。